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接住头先咧听呢个越夜越精彩咧，就有啊林伟廷主持啦吓。咁翻翻嚟，我哋喺一五台联播嘅呢个清晨爽利节目又开始啦。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咁慢慢嚟到三月份啦，农历咧就正月29日，三月咧就系今系一号啊，星期二嘅清晨。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伸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在岁月 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嘅有刘德华嘅呢一首《上弦道》。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心境咧都会平静啲。有呢个歌嘅旋律同埋佢嘅歌词去带领翻你去睇翻下，啊，即系出边点乱都好，你嘅心唔好乱。一乱嘅时候咧，就自己会系不知所措，失去一啲嘅方向啊！好多时都系噶。咁啊，喺你淡定嘅时候咧，即系自由淡定啊嘛，你乜嘢都可以睇得好清。但系一有啲嘢影响咗自己嘅时候咧，就失晒方寸，失晒方咁样。好似寻日咁样吓，寻日咧真系去到好多地方啊，即系主要买嘢嗰啲吓，物资嘅地方啊，药房啊、超市啊等等呢啲咧，哦，全部咧都系俾人咧就系扫走咗好多嘢。咁我都好夜先至去，都要买啲嘢噶。你屋企都会有啲物资啊，啲生活上嘅所需。通常我都系会买定几日嘢嘅，有时会唔得闲啦。咁你预咗自己唔得闲嘅咧，咁你就随时喺屋企都有嘢食，干粮啊，一啲雪藏嘅肉啊，一啲嘅饮品啊，咁都必须嘅。我谂每一个家家户户都会系咁样，唔系啫，即系一次去买一餐餸。特别系疫情之后咧，就可能系一买买两日，买两日之后出少一次街。如果买三日咧，就系再出少一次街咁样。但系咧，如果一次过买三日嘅餸，即系六餐嘅餸嘅时候咧，又真系辛苦咗姐姐，都几辛苦嘅。所以其实基本上最好啦，好似以往咁样嗬，一日买两次嘅餸就行少次咁样。咁总之系任何情况之下，听到咩风吹草动咧？都定啲先，如果唔系咧，呢个又买，大家羊群心理嘅时候咧，就都吓惊咗自己。即系话虽如此，咁当见到人人都咁嘅时候咧，你自己唔多唔少都要做多少少嘢嘅。例如，如果你好想食一啲食物啊，好想买嘅时候，点知俾人买晒，你自己都想，希望系抢翻一样啊，用个抢字啊。去到咁嘅时候咧，当你系即系褪后去睇呢个画面嘅时候咧，都不其然会摇摇头，唔好咁啦。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是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看见，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有啲人呢係比较乐天派呢，天跌落嚟当被冚，唉，都系咁生活㗎啦，系你嘅就系你嘅咁样。但係都有啲人系好紧张咁去过佢嘅每一天。呢、這个就系都有时好难怪嘅，系来自一个性格。性格呢就天生系咁，只不过呢喺后天嘅时候，你遇到一啲嘢人与事嘅情况之下呢，你系略作一个改变，是尽量是做到好啦。咁如果好紧张嘅时候要做到放松啦。太过乐天嘅时候呢，又会唔会有一啲嘢忽视呢，咁即係要慢慢去调教，係经过好多一啲嘅岁月啦，好多嘅人生嘅经验啊，高高低低呢，你就会搵到你自己应该要过点样嘅生活。早晨啊，今日係3月1号，农历係正月29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方面呢，哎，暖返好多喇，20度喎，而家。而家道云带呢正係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係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温度呢係大概25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埋有微雨。现时温度20度。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唱醉，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流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是喜亦悲，什么意义？找得安然，不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袁丽常的鳄鱼泪，我想后生一辈就不好清楚这首歌，就来自一套电视剧，都是很多年前，那时还是丽的电视的年代，是在1978年的时候播出的一套剧集，不知道为什么伶丁是89集的，而在男主角方面有潘志文、林家华，大家 都知道了，熟了，还有就张玛丽，而监制就是麦当雄，都是响当当的一个幕后的精英啊。而主题曲就是《鳄鱼泪》啦，是黄沾写曲写词，袁丽常主唱的。是当时的故事来源就是来自就是萧若元的《鳄鱼泪》。鳄鱼的眼泪是即假同情，假装悲伤，并且流下眼泪。咁啊个。即係嗰個解説就咁啦，睇翻啲嘅資料嚇，就係話，從前嘅人都認為咧，鱷魚喺吞食獵物嘅時候咧，會留下假惺惺嘅眼淚。事實上咧，特別係當離開水嘅時間過長，佢嘅眼睛發乾，鱷魚嘅淚腺就會分泌眼淚潤滑眼球，咁啊令到佢睇上去似乎喺度哭泣。咁如果话人流呢个鳄鱼泪，系咪话佢假惺惺啦？仲有三分零钟去到清晨5:30啦。 人之初，曾历风雨千趟，再到人之初。 再到人之初，管我面对是谁。 卢冠廷的人之初，答半新闻之后再见你了。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在抗疫关键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切勿轻信网上无出处和凭据的信息，以免自乱阵脚。政府透过社交网页天马台表示，近日网上充斥谣言，不是说超市会关闭，就是立法会点票通过香港禁足七日，有关方面已经立即澄清。目前来港的鲜活食物和日常用品供应正常，政府亦都和内地一直紧密合作，透过不同的途径，包括水路、火车等，将物资运到香港，呼吁市民无需恐慌抢救食物。政府表示，任何人在网上散布谣言引起公众恐慌，如果涉及刑事成分，当局一定会严正执法，市民应该密切留意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要被谣言误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冷战早已经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摒弃，挑起新的冷战百害而无一利。联合国大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的紧急特别会议，张军说，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中方高度关注，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是中方不愿意见到，亦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张军强调，有关各方要保持必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要加大推动政治解决的外交努力。中方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直接对话谈判，乌克兰应当要成为东西方沟通桥梁，而不应该成为大国对抗前缘。将军重申，中方不赞成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做法，支持联合国有关机构继续在乌克兰开展人道援助工作。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已经结束。法新社引述乌克兰谈判人员说，莫斯科和基辅计划举行第二轮谈判。另外，央视报道，乌克兰代表在谈判结束后透露，双方主要讨论停火问题，近期会举行下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说，下一轮会谈将会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地区进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892点，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73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8，人民币6.3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06美元，卖出1,909.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一啲嘅即食面啊、罐头啊，全部都冇晒，面包都冇晒，咁变咗即系有啲基本食粮咧，想要都冇。咁好彩平时如果你即系屋企都有少少嘢，唉，系咪？如果冇出去买嘢，你都可以过得几日嘅咧，咁就 OK 啦，系咪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都要系要小心去留意一下、过滤下一啲嘅即系所谓嗰啲说话。到底佢嘅真實性有幾多咧？咁所以咧，特區政府都有見於此咧。咁啊，一路咧就係透過呢個廣播咧，就呼籲大家要冷靜啊嚇。咁嘅情況之下咧，有時你見到想買嘅嘢咧，比起平時嘅價錢係貴啲嘅喎。咁你就算啦，都買定啦咁。咁你又使多好多錢啦。气温二十度，五点达八。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冲 几喜欢陈百强嘅呢一首歌吓，充满活力啊，有理想嘅首歌《疾风》。你有几多嘅梦想就继续向前冲，唔使理到佢去终点系边一度，总之你就向前去争取你所想嘅嘢吓。疾风咁啊，今日吹咩风呢？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5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埋有微雨。现时气温比头先系低咗一度嘅，现时19度，相对湿度84%啊。今日咧就3月1日啊，喺2月尾嘅时候，喺27日咧就系好多嘅，即系呢个四个类别嘅呢个岁数咧吓嘅人士咧就可以真系享有2元搭车嘅优惠。就60至64岁合资格嘅人士咧，喺27日开始咧已经可以透过你个八达通卡落油卡咧就搭车系2元。政府就说这个落油卡实施的情况大致都畅顺。三间临时的落油卡申请服务中心将会运作到去2号晚上8点，在3号的时候就会关闭了。三间位于湾仔告士打道、旺角弥敦道和天水围天晴村的临时落油卡的申请服务中心在星期四就会关闭。至于是位于沙田大围显和里的临时服务中心，早前已经因为所有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暂停向公众开放，而一直都是关闭了的。长者和合资格的残疾人士等等都可以透过你的八达通 Ap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递方式去申请落油卡。其实都早前一段时间，好长嘅时间俾大家去申请噶啦，但系永远咧都可能有啲人咧系去到最迟嘅时候先做啊。享有2元咧，喺交通费真系悭翻好多噶。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半？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心。想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陈慧娴的红茶馆，今天崔博士会讲汗出汗的问题。 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静静堪折，莫等空折枝。花落难复见，盼君知其意。花可以开，花总会谢，留下了树枝。请君惜取少年时，莫再失意。应句冲消字，莫惜金柳衣。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光阴浅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惜取少年时，莫再失意。句冲消字，莫惜金柳衣。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其意。光阴似烟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惜取少年。莫再失意，请君惜取少年时。

就是自汗了。 自己的自， 没错。 什么叫自汗呢？ 根据中国医学大字典记载，自汗就是不会因为天热或者穿得衫多的头，或者经过劳动，又或者吃了一些发散药物，这些因素而引起的出汗，但是仍然是不断地出汗。其实自汗呢可以有虚有实的，一般的虚症包括有气虚或者阳虚的自汗，就是说日头出汗，喐下就啤啤声，更加就厉害的。同埋咧，喺出汗嘅同时，亦都个人系会怕冻，同埋好攰啊，冇气冇力咁样嘅。 咁不如逐样解释下啦，好嘛？ 好，第一个气虚自汗啦。除咗出自汗，即系日头系咁出汗之外咧，时时咧就怕冻啦，成日唔够气啊，或者讲嘢气促促啦，好攰啦，又唔想讲嘢啊，个面色就白晒晒啦。平时一遇到风寒咧，就好容易感冒嘅。佢主要嘅病因病机就系心肺气虚。不能够令到我们的肌表可以固密到，即是不得致密了。因为不够气嘛，中医说气能摄津，你不够气就摄不到津液，即包括汗液，所以那些汗液就出来了，这些就叫自汗了。到你动的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就会外散，因为你活动嘛，津液就更加会跟着阳气一路外泄了，所以出汗更加犀利的。 咁中医又点样医治咧？嗬， 中医嘅治法就系补气啦，同埋固表止汗啦，将嗰啲体表嘅毛孔啊收翻紧佢。 头先嘅就话气虚治汗啦，咁阳虚治汗又点咧？ 呢个咧就更进一步啦，阳虚就一定系怕冻嘅，咁除咗时时都出治汗之外咧，个人咧就丝丝缩缩，怕冻得紧要，咁啊冇乜胃口啦，肚胀胀啦，食亲嘢或者饮亲嘢都中意热嘅。而大便咧就散散烫烫，腰膝酸软，面色咧萎黄啊，即系黄得嚟唔靓嘅，或者淡白啦。佢主要嘅病因病机咧就系脾肾阳虚，一样咧唔能够令到啲体表嘅毛孔固密，咁所以咧嗰啲阴分咧就唔能够咧就敛藏喺体内，咁啊变咗啲阴液啊，即系嗰啲津液咧，包括啲汗咧，咪咁啊泄出嚟咯。咁呢啲就系自汗啦。 系，咁个医治方法又点咧？吓，即系中医嘅角度， 温补脾肾，敛阴止汗。 其实即系治汗咧，系咪只系得虚嘅咋？ 其实唔系噶，入边咧可以有表症啦、里症啦、虚症、实症都可以出现嘅。正如咧呢本书《伤寒明理论》所讲， 治汗亦各有阴阳之症，不得为治汗，必属阳虚。 我哋头先讲过气虚阳虚啦，其实唔系单纯得呢两样嘢噶，咁咧亦都可能有表虚啦，或者属实嘅症型嘅。嗱喺临床上时时会见到有几个营卫不和、风湿伤表、热炽阳明，同埋咧暑湿伤阴。 嗱，咁啊逐样解释下啦。第一嗰个营卫不和点咧吓？ 呢个咧属于表虚症嘅。是由于我们的肌肤毛孔疏松，有一种叫胃气，补胃的胃，这个就指我们的抗病能力，包括我们免疫系统等等，不得巩固。另外又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所谓营阴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营养、精微物质等等，就是呢就守不住了，以致呢营卫大家就没有协调了，中医呢就叫做营卫不和了，所以就时时就出自汗嘅。咁呢个就系胃气虚，属于杂病嘅营卫不和。如果一样，你身体系营阴不足，系好容易感受风寒外邪嘅，因为你啲譬如话营养不良啊，你嘅精微物质唔够咧，就好容易因为体弱而受到外感啊等等嘅。如果你体表嘅嗰啲皮毛疏松，即系嗰个开合咧失咗控制。咁你好容易咧，啲汗又飙出嚟噶啦，嗰啲就系自汗啦。而出咗汗之后咧，你就会怕风怕冻嘅。头先上面所讲嘅单纯嘅营卫不和，就因为佢冇外邪入侵啊嘛，所以咧就唔怕风唔怕冻。 系， 但系呢种咧有外邪嘅，除咗怕风怕冻咧，仲会好容易周身酸酸痛痛，有时冻有时热。不过多数咧就系怕冻多嘅，咁啊属于表虚嘅外感症啦。 咁营卫不和，中医又点样医咧？嗬， 无论你系疾病嘅营卫不和，即系冇外感，又或者有外感嘅营卫不和，我哋都系调和营卫啊，将佢嘅协调性咧提升翻嘅。 咁风湿伤表又点咧？吓， 嗱呢啲咧多数咧系感冒夹湿 又或者咧有啲叫风湿痹症啊， 好麻痹个痹， 系啦，老人家话，有啲风湿关节痛啊，风湿周身痹啊嗰啲， 系。 另一本书《内政治才汗症篇》系咁讲嘅， 若失风湿伤薄，时自汗出，护风自汗。 嗱，我哋知道风同湿都系咧一啲外邪嚟嘅，啊，六淫之一啊，佢好容易咧侵袭我哋嘅肌表，我哋嘅体表啦，导致到咧。我哋嘅体表嘅毛孔开合咧，就系失咗控制嘅，咁好容易咧就识开唔识闩，咁啊自汗咪出咯。 系、 啊，不过咧啲汗又唔会出到好多嘅，渗下渗下咁出嚟啦。出完汗咧，亦都会咧又怕风啦，又怕冻啦，因为有风湿阻住啲经络啊，咁所以令到气血流通得唔畅顺，咁啊成身又觉得个身好重啊，麻麻痹痹啊。亦都由于咧三焦嘅通道， 嗯，咩叫三焦通道？呢、这个就系焦虑嘅焦嚟嘅， 系啦。咁中医用三焦咧，代表上焦、中焦、下焦，通常系指啲水液啊流通嘅通道嚟嘅。 嗯， 咁因为三焦通道受阻啦，膀胱咧就工作得唔顺利咯噃。 嗯， 咁啊，小便就好短短尺尺，好少嘅。 系咁，有冇咩医治嘅方法啦？嗬， 因为有风湿啊嘛，我哋驱风胜湿。同埋益气固表啦。 嗯，第三样热刺阳明系点咧？ 呢、这个就实热症啦，热都好紧要嘅。咁由于一啲叫伤寒之邪，一啲外感嘅邪气啦，吓，无论系细菌、病毒引起嘅问题，一路内传身体入边，传到去阳明。阳明系我哋嘅足阳明胃经，特别系个胃啦，所以有胃热刺性，好热嘅。咁因为身体入边咧有呢啲邪热，咁令到咧嗰啲热咧就不断咧向外透啊。咁、那个人呢入面就觉得好热啦，而热逼津液呢嗰啲汗就出嚟㗎啦，我哋叫热逼汗出，好、大汗嘅。因为成日出汗，我哋话津液受咗呢啲热嘅熏灼呢，就好容易呢就係、失咗水啦嘛，所以口渴呢成日想飲水嘅。因为身体入面有热，热扰心神，我哋个人就心烦啦，懵懵地，甚至呢乱咁噏嘢嘅。通常呢呢啲系啲严重嘅病，重病。或者咧一啲大熱性病啊，佢哋嘅後期啊，啊，譬如話嗰啲乙型腦炎啊、流行性咧腦炎等等嗰類病 嘅。係，咁中醫嘅方法又點去醫啦？嗬？ 咁個治法就係清熱泻火。 嗯，第四點咧就係暑濕傷陰又點啦嚇？ 嗱，暑濕啊嘛，呢個就係夏季出現嘅，因為暑熱啊就耗傷氣陰啊，將我哋嘅氣同埋呢啲陰分、啲水液部分咧都消耗咗。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又会觉得哇好热，有啲暑热就逼汗出啦，热逼汗出啦，咁啊出好多汗嘅，频频出汗。咁咧另一方面咧，因为气阴都耗伤咗唔够啊嘛，咁所以咧你就会啊成日觉得好口渴，成日想饮水啦，出得汗多失咗水啦嘛，胸膈痞满啊，呢啲又湿顶住顶住，好似好唔畅顺咁嘅。 嗯， 调理又红啊，有热啊嘛。但系咧，啲脉咧揿落去咧，宏大无力啊，即系好似好大，因为有热令到啲脉跳动啊嘛。咁但系咧，一揿落去就冇力啊，气阴唔够啊。 哦，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啦？嗬， 系清暑泄热，益气生津啊。 嗯，嗱，讲咗咁多出汗嘅嘢啦，有冇啲有关嘅古仔啦？崔博士， 一个人因为自汗整到满头大汗，或者咧汗流满面。啊，咁我谂谂下，又谂到一个词语啊，叫做汗颜啦， 即系好似好丑咁样啊嘛，系嘛？ 系啊，丑到出汗嘅。 系 讲白一啲咧，就系话，唉，觉得好唔好意思，不自觉咧流到满面汗水嘅。 嗯， 呢句词语咧就出自唐朝韩愈一篇文章，叫《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咧即系柳宗元啦，入边有两句咁讲嘅： 不善为啄，血止汗颜。 好啦，呢篇文章咧就系韩愈为咗祭祀佢嘅老友记啊，网友阿柳宗元所写嘅祭文嚟嘅。喺文章入边咧，佢不断称赞柳宗元嘅才华同佢嘅为人，但系咧对佢嘅怀才不遇，受唔到朝廷重用咧，亦都觉得好唔公平。不善为啄，血止汗颜呢句话嘅意思就话有一啲唔识得砍伐树木嘅工人啦，佢哋做嘢嘅时候咧。一定要搞到手指头都流晒血，满、头大汗嘅。嗱，仲有下一句嘅噃， 巧匠旁观，束手就间。 嗱，呢句嘅意思咧，就系指嗰啲砍伐技术好高超嘅工匠，佢哋咧只能够咧俾人摆埋一边， 袖手旁观，即系无用武之地。咁就比如咧，柳宗元佢自己亦都系咧受唔到重用，无用武之地啦。 咁啊，经阿崔博士咧介绍咧，我哋又知多啲嘢。唔该晒啊，崔博士。咁啊，今日讲止寒咧，有冇啲汤水系可以止寒嘅咧？吓， 介绍一条小麦止寒粥，一个人量嘅。 系 个材料咧，有糯米30克，淮小麦50克，红糖适量。跟你个人口味啦，再讲一次，糯米30克，淮小麦50克，少量嘅红糖。 系咁点样整啦？ 吓，洗净材料啦，用清水6碗，先用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到咧嗰啲材料啦，嗰啲糯米啊，嗰啲小麦咧都开晒花，再加红糖煮溶就得噶啦。 嗯，个功效系点噶？ 嗱，糯米补中益气，止汗缩尿啊，淮小麦养心益脾，除烦止渴，红糖咧补益脾胃。和血行瘀，咁呢个粥咧就可以止汗缩尿啊，即系减少你嘅尿啦，特别夜尿，养心益脾啦。 嗯，咁啊，通常咧我哋都会有小贴士俾大家噶，我哋不如咧就应一应而家呢个时势啊，因为疫情咁严峻，同埋加上咧我哋前监制袁翠霞佢已经退咗休啦，佢都有同我讲话，不如咁样啦，讲下啲防疫小贴士，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可以多啲资料去预防啊，咁样吓。 啊，真系多谢啊！袁监制啊，咁关心我哋呢个节目， 我哋小市民可以做啲咩咧？崔博士， 今日介绍一个防疫药囊啊，咁呢个防疫药囊系点咧？就系、是、我哋成日戴口罩啊嘛，而家整一个小药囊放喺口罩入边咧，系有啲作用嘅。 哦，其实咧以前都提过噶啦， 提过 噶。可能嗰阵时咧，或者疫情未咁严峻咧，就有啲朋友未试都唔顶。而家疫情严峻咗咧，真系要试下啦吓。 呢、這个药囊有咩材料咧？系用中药嘅，有荆芥。白芷、辛夷或者辛夷花啦嚇，藿香，大家咧同樣嘅份量， 係 而薄荷咧就半量，即少一半。 嗯， 咁再加一樣嘅梅花冰片、龍露，少少就得噶啦。 係， 咁呢啲藥咧都可以喺藥材鋪買到嘅。 好，重複一次先。 荊芥、白芷、辛夷花、藿香各等份，即大家都係同樣咁多量，而薄荷嘅量就減半。少少嘅梅花冰片， 嗯，咁买齐晒啲材料啦，点整咧？ 嗱，将啲药材打碎，变成一粒粒粉状啊，或者细粒状啊， 嗯， 就买定啲小茶包，就入啲药材嗰啲粒咧入去个小茶包入边， 系 就封咗个口，封口你可以用钉珠机啊、胶纸都得噶啦， 系 嗱，建议每日用1到2个嘅， 啊，系啦，我醒起啦，嗱，以前介绍嘅时候咧就系话将佢整好咗之后咧。就塞咗喺嗰个口罩里边噶嘛，咁如果口罩里边有个袋型嘅，你可以摄咗喺度，最主要咧就系其实喺个鼻嘅位置，你可以闻到系嘛？ 系啦，一般嘅口罩都得喎，我自己就中意用啲双面胶纸咧， 系 贴咗佢喺度，咁就戴住一日咧，佢都唔会跌落嚟噶啦。 嗯，咁嗰个功效系点咧？ 嗱，戴咗呢个药囊咧，除咗因为嗰啲药材咧可以提供一啲芳香醒神嘅气味之外啊，亦都剔除咗我哋嘅口气。我哋啲口水咧，时时又干又湿，咁我哋口罩咧都好容易有气味嘅。啲药囊咧喺呢方面有帮助，而好重要咧，我哋估计佢能够增加多一道防线， 嗯， 就抵御咧嗰啲病原体一啲细菌病毒嘅入侵，变咗咧我哋可以多一啲嘅兵咧嚟帮我哋手咧防疫啦。 系啊，嗰啲即系兵将个兵啊嘛，系嘛？ 冇错啦。 系啊，咁凡事都话要做好自己，总之咧就自己尽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先啦吓， 冇错。 咁但系呢啲药囊咧，有冇边啲人系唔用得噶啦吓？ 啊，因为入边有薄荷同冰片啊，所以孕妇啊，同埋一啲蚕豆症啊，即系嗰啲 G6PD 嗰啲患者咧，就不宜使用噶啦。 系 嗱，仲有啊，如果你对呢啲药物啊，同自己嘅体质情况系咪适合，或者会唔会敏感咧，最好咧。向一啲專業人士咧查詢一下啦， 係中醫添啊嚇， 係啦， 係啦，好咁啊，下一次咧會同我哋講咩啦嚇，崔博士， 盜汗啦， 嗯好，咁啊下個星期就再見，崔博士，唔該曬，拜拜， 拜拜。心灵奇异地闪亮，带我翻腾。 林忆莲嘅呢首叫做《滴汗》啊，咁啊结束我哋今朝早清晨上嚟嘅节目啦。听日咧星期三咧会系梁洪德博士同大家讲运动预防癌症。运动咧，你点都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可以即系医到百病啊！有呢个好好嘅身体嘅基础，健壮嘅基础先得。详细情况咧，听朝听清晨上嚟啦。而家20度，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在抗疫关键时候，必须保持冷静，切勿轻信网上无出处和凭据的信息，以免自乱阵脚。政府透过社交网页天马台话，近日网上充斥谣言，不是说超市会关闭，就是立法会点票通过香港禁足7日，有关方面已经立即澄清。目前来港的鲜活食物和日常用品供应正常，政府亦都和内地一直紧密合作，透过不同的途径，包括水路、火车等，将物资运到香港，呼吁市民无需恐慌抢救食物。政府表示，任何人在网上散布谣言，引起公众恐慌，如果涉及刑事成分，当局一定会严正执法。市民应该密切留意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要被谣言误导。药房万宁表示，部分门店今日起暂停营业，或者因应疫情而改动营业时间。万宁指出，为了保障同事、顾客和工作伙伴的健康，希望相关措施能够确保在健康和安全环境下维持大部分门店的运作，继续服务社区，携手抗疫。专业社区注册药剂师团队仍然会继续为顾客服务，而医院的取药服务亦都会维持正常。顾客可以在社交网站的连结浏览门店的最新营业时间。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维持4月22日是开考目标，但考期会压缩至3个星期完成，暂定7月20日放榜。当局有2个后备考期，最迟4月初决定，暂时没有要求所有考生要接种新冠疫苗。考生进入市场前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如果有发烧、有新冠病毒病征，正是接受强检，包括居安抗疫和家居隔离，又或者快速检测呈阳性，都不可以考试。有关考生可以申请评估成绩，最高可以获得5级。考评局说会相信考生情报的检测结果，但如果证实虚报，考生可能被取消资格，或者要负上刑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1-2阵微雨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1-2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3，欢迎收听3月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汪明希。早晨，任顺希。 早晨，汪明希。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的节目啦，我哋会关注最新的学校安排。政府早前就决定学校提早啦，系3、4月放暑假。教育局寻日就宣布啊，系弹性容许学校不迟于3月17日开始放假，直至复活节假期。咁中学文凭试就维持喺4月22日开考，但系考期啦会压缩到3个星期完成。详细嘅内容一阵间我哋会讲下。 中央支援香港兴建方舱医院和多间临时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陆续加紧施工。其中在青衣的方舱医院寻日交付，可以提供3800张隔离病床，而位于落马洲河套区的临时医院要由生地变熟地，亦都正争分夺秒赶工。新世界发展借出的粉岭马式路旁土地都已经交咗俾承建商。特写环节会有详细报道。 我哋都会继续有两会嘅报道。13届全国人大同政协五次会议咧，系今届最后一次嘅两会。今次嘅人大会议其中一个议程就系审议港区人大代表嘅选举办法。在議案通過之後，在今年12月舉行的港區人大換屆選舉就會用新的選舉辦法。